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有没有人看过最近出的电影挪亚？有没有人、哦、有几个哈、啊？那我自己还没有看、但是我听过很多评估，也看也读过很多评估关于这部电影、我通常不会花钱在电影院看电影，或许等到他在、图书馆我可以借的时候也许我会看。反正、我看过那么多评估，我知道，首先我知道那部电影很多方面根本没有根据圣经，这是肯定的。但是我也听说，至少这部电影有三点演得还不错。第一点就是那部电影让我们非常清楚看到上帝对罪的惩罚，真的是所有的人都很痛苦的，很就是很厉害的都被毁灭了这个洪水。那第二个虽然是这样子，但是上帝的拯救，他拯救了挪亚和他家人，这也是真实的，这个审判是真实，但是他的拯救也是真实的。那第三，这拯救也是恩典。我听说在电影里面有一部分挪亚和他的家人都已经在方舟里面，外面可以听到这个洪水的可怕的声音，更可怕的就是听到那些快要灭亡的人，他们喊叫，就是很积极的、很痛苦的喊叫，叫挪亚让他们进方舟。那在这时候，挪亚跟他的家人说，不知道差不多是这样子，我们也不配，我们也是罪人，我们跟那些人一样，我们也应该受这个可怕的惩罚，但是上帝反而拯救了我们，这纯粹是出于上帝的恩典。那这样演的是不错，真的是这样子，挪亚他们也是罪人，但是上帝还是拯救他们。那么今天早上的经文的书信经文，彼得前书第三章13-22节也提到挪亚方舟，也提到上帝的审判、他的拯救和他的恩典。我们现在慢慢看这段经文，首先是上帝的审判。我现在从第十八节的后部分开始读。按着肉体说，基督被治死；按着灵性说，他复活了。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、上帝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。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8个人。这段有些地方不太容易懂，但是最好的理解是这样：耶稣可能在他肉体死但还没有复活的时候，那几天的时候，他就去跟那些已经死的灵魂传道，就是宣布他战胜了死亡，战胜了撒旦和一切邪恶的能力。那些在地狱里受苦的灵魂，就是那些在挪亚的时候拒绝信从上帝的人。因此虽然上帝当时是容忍等待的，但是他最后还是用洪水审判他们、毁灭他们，他们现在要永远受惩罚。上帝的审判是真实的，当时他上帝就是用洪水审判，将来在审判日、世界末日，也就是耶稣再来日的时候，上帝一定会再一次地施行他的审判。耶稣自己说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部冲去。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彼得后书也说，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，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上帝是公义的审判官，因此他一定要惩罚罪恶。 在挪亚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他施行这个审判，他将来一定会再做一次，我们所有的人也都应该受惩罚，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。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也可以看出我们自己的罪。我现在再念第十三到第十七节，你们若是热心行善，有谁害你们呢？你们就是为义受苦，也是有福的。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慌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。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，存着无愧的良心，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，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。上帝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，总强如因行恶受苦。这段哪里有我们的罪呢？我们就是常常还是怕人的威吓，我们是以福音维持的，也没有做好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耶稣说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，就是上帝。那么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受到上帝对罪的愤怒和惩罚，所以现在我们也不需要怕上帝。好几段经文就说，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样呢？是的，我们根本不需要怕人对我们怎么样，但是我们很软弱，还是很担心他们怎么看我们，无论他们是我们的同事、我们的同学或我们的家人。我们也不仅不应该怕他们，当有好机会的时候，我们更要积极地、大胆地、也温柔地为耶稣、为真理做见证。我最近也跟青少年的孩子说，我们基督徒有真理，我们根本不需要羞耻的。当非基督徒讥笑我们的时候，比如说因为我们相信上帝花了六天的时间创造宇宙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很放胆地跟他们对话。那我们当然要做一些准备，但是我们不用害怕，我们有真理，有正确的真理。比如关于这创造的题目，真正的科学支持这圣经里的真理，进化论反而要太多没有根据科学的信心。我们要为真理做见证，我们要在这世界上当世上的光。可惜因为我们常常没有好好地做，这就是我们的罪。今天这段经文显示我们这个罪，因此我们跟挪亚当时的人，其实也跟挪亚自己一家人一样，我们应该受上帝的惩罚。但是上帝是那位有怜悯、有恩典的上帝。我们今天的经文也让我们很清楚看到上帝恩典的拯救。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就是这恩典拯救福音的核心。这段经文实在值得背起来，不过你们大概因着那首诗歌已经背好了。基督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，真是恩典了。那义人耶稣基督代替我们不义的罪人，耶稣因着我们的罪替我们受苦受死，他这样做是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耶稣也真的为我们这样做，他两千年前先受死复活，然后他现在就引我们到父上帝面前。上帝的拯救是真实的， 我们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耶稣是如何引我们到神面前的。在第二十节，彼得提到了挪亚当时的洪水，这洪水的水是审判的，是毁灭了当时拒绝上帝的人。但是现在请听彼得如何接下讲，我还是从第二十节开始念。那些在监狱里的灵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上帝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，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个人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，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。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，只求在上帝面前有无愧的良心。耶稣已经进入天堂，在上帝的右边，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。彼得说，那洪水的水虽然是毁灭了当时不信从的人，但是进入方舟的人也是借着这水得救。我想意思应该是这样，那水是扶着这个方舟不让它沉下去，所以这个水也是拯救他们的。那么对我们来说，关键的是彼得接下说，当时拯救他们的水表明了我们现在的洗礼。就像洪水的水拯救了挪亚八口人，洗礼的水也拯救了我们。洗礼的水不是除掉我们肉体的污秽，乃是除掉我们灵魂的污秽，让我们罪人在圣洁上帝面前可以有个无愧的良心，因为洗礼赦免了我们的罪。彼得说，洗礼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我们，这是因为在洗礼中我们是与耶稣一同埋葬的，一同复活的。耶稣现在已经进入天堂，在上帝的右边，因为洗礼把我们与耶稣连接了，所以在信心里我们也已经与基督一同在父上帝那里。是的，耶稣真的借着洗礼引我们到神面前了，感谢主。他是一个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拯救。你受洗吗？你可以就确定知道你得救了，就像上帝拯救了挪亚一样。在审判日的时候，上帝也会拯救你的身体，给你荣耀的不会朽坏的身体。他当时也会把你的罪性完全地永远地毁灭，像他用洪水毁灭当时的人一样。这是个真实的永恒的拯救。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提醒我们，上帝的审判，他的惩罚是真实的，像那部电影挪亚所演的一样。我们罪人，我们害怕人的不敢为耶稣做见证的罪人，我们也应该受那真实的审判。但是在他的恩典里，上帝审判了惩罚了耶稣，那位义的已经代替我们不义的罪人。基督曾一次为罪受苦，他为我们胆小的罪，为我们以福音为耻的罪受苦。因他已经为我们那些罪受苦，已经替我们受惩罚，所以我们自己现在就不必受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是真实的，他真的代替我们。接下来耶稣就借着你的洗礼引你到神面前，你已经在那里，真的，这是个真实的拯救，不用怀疑。就像上帝拯救了挪亚一家人一样，他也已经拯救了你，并且他有一天一定还会拯救你，把你身体灵魂一起引到天堂去，永远与父上帝同在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们。